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假期过后啦，今日亦都回复工作啦。咁啊，好多朋友咧，而家都少机会在家工作噶啦。希望一切都慢慢去回复翻以前嘅时候咧，样样咧都逐步去恢复啊！今日系假期后嘅呢一日咧，就五月三号啦，冇错，系五月三号，农历咧就系四月初三啊。现时时间5:02啊。 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依恋，心中生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王菲嘅《Miss You Night and Day》，对你嘅日思夜想啊！早晨啦，五点搭三嘅时间开始，星期二朝清晨爽利到六点半钟嘅。今日系礼拜二啦，咁晏少少嘅时间，所谓晏少少就系六点后啦。咁啊，陆陆续续嘅多啲人起身嘅时候，我哋就有呢、這个即系健健康康在清晨，环绕住我哋嘅健康之道去讲。咁啊，等多啲人有呢、這个。健康的意識啊，及早預防啊，咁雖然來來去去都係話基本還原基本步，我哋有足夠嘅睡眠，有呢個運動啦，同埋要食營養嘅嘢，咁呢啲咧多方面嘅配合咧，先至可以係令到我哋身體去漸去正軌啊，好啲咁樣。但係裏邊咧當中咧都好多學問，亦都可能隨住係呢個時日啦、啊，某一啲嘅，譬如好似呢排一啲嘅疫情咁多年。疫情里面有什么我们原来是即发生事故之后需要去检讨回顾然后去留意它怎样去令到这个情况改变令到自己的心态你的身体的健康都能够转移好呢当中都有很多学问有很多专家去讲而在这个医学上啊或者是我们要做什么运动啊等等去配合返令到自己身体好的时候呢都会随着时日的过去不同的时间是有所去转变你们去做的。这个就是人生的变化就是这样不是成日都一本通书看到路有个基本的个轨道然后呢你怎样去将它有时要转移啊转下转下令到那件事件做得更好咁所以先至喺我哋嘅人生路途上去学习嗰啲嘢咧，不至于沉闷，而你嘅基本功亦都要打得好好。而家气温19度，今日最高24度，比寻日嘅凉咧就应该好啲啦。寻日清凉嘅原因亦都因为有啲雨啦。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任贤齐的心太软啊，任贤齐想起跟他拍档做电影的你会想起哪一个女主角呢？她都是又靓，亦都是乐坛的天后，就是 Sammy 郑秀文。以前合作的一个好像叫夏日的摸摸茶，都拍得很清新很舒服，在集中在一个海滩的树已经有一种很凉快的感觉，也都有在穿插的当中的故事里面环绕的都是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在爱情故事这些题材里面，或者发生在你现实生活里面的周围的朋友，可能啲故事咧，比起电影啊更加精彩。电影嘅时候，你会发觉吓唔系嘛，咁样嘅情节都有嘅。原来有时当你日子耐咗，睇嘅嘢多咗咧，现实生活所发生嘅嘢真系超乎你想象，就会问自己好多点解啊？点解会即系啲人系会咁样做咧？或者处理一件事啊，系处理情爱方面啊，有啲咧就好专一嘅。有啲咧就系、是、可能身边好多出出咁转，但系又唔知点解咧，喺当事人里边嘅其中一个应该系正正嘅另一半，就可以忍受佢嘅另一半一啲可能系即系情场嘅啲风流史啊等等。咁、但系又点解会继续系留喺身边唔走咧？喺睇戏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唉，快啲走啦咁。但系当如果嗰个事实系发生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原来嗰个决定或者睇嘅嘢咧，未必系咁清晰。所谓当局者迷，佢有一日都未系去肯即系心息嘅心死嘅时候咧，都唔愿意放手。或者呢个就系一个人生嘅过程吓，任何嘢都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你思考或者到成熟的时候，他就自然会走。 又在想情仍原来多公平，谁人如能使我经常欢乐，也能使我空。恋爱时无形如童话精灵，无形而能使我心情起伏，反而感觉满足。我愿为爱作牺牲，耗尽了我的真，完成童话内戏份，现实纵使伤感，破碎公主的心，玻璃折射，那幻觉极密。 迷人，王子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玻璃盒，还是相信 20年前他们很多合作的机会，在夏日的摩摩茶一套清新的爱情片，而之后又出现嫁个有钱人，也是有很多个启发，是不是真的嫁个有钱人就是你的愿望呢？原来最后可能就不是，都是为真情而所动。刚才的就是玻璃鞋。 各位朋友早晨，我是胡定欣。每一朝起身之后呢，我就会饮一杯清水，清理下我的肠胃，跟着刷牙洗面啦，跟着就会吃一个早餐。如果那天呢我会做运动的时候呢，那份早餐呢就不会吃太多的，适量就够了，跟着去做运动啦。其实每个星期我就有三日呢去做运动，每次大概一个钟头多啲。其实每一个人呢做运动的时间都会不同的，因着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调整啦。做了运动之后呢就会更加有精神，更加有能力，有力量去迎接我们的工作。在这里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一名在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的战士说，仍然有大批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被困在当地的亚速钢铁厂里面。而在一批民众早前撤离之后，俄军已经恢复轰炸。较早时由钢铁厂撤走的大约100名平民，预计快将抵达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当地未有落入俄军手中。报道说他们避难两个月之后能够离开马里乌波尔，

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讲确诊康复者需治。 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研究团队咧，发现咧有四成新冠嘅康复者咧出现一个综合肌肉疲劳嘅后遗症。对于呢个病毒，我哋冇一啲长远嘅追踪嘅数据，都要靠大家感觉下个身体有咩嘅变化啦。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 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呜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过咗半个钟头啦。五点到五点半之后，而家新闻后咧，翻嚟我哋五点三十八分嘅时间啊。今日咧就系五月三号，农历系四月初三，星期二啊。过咗一个公众假期，今日又一切回复正常，要去翻工啊、翻学啊等等吓。咁我哋每一日咧起身嘅时候，都系要有一个开怀嘅心态去面对呢一日。然之后睇下今日有啲咩需要做，亦都要预咗有啲问题可能需要解决，有啲可能觉得啊今日冇咩麻烦啦，一切会顺顺利利 OK 咁样，你个心咧又会好似啊好啊，冇咁大压力啊，咁去做嘢，咁每一日咧个心情都可能唔同嘅，喺唔同嘅当中都希望系会。如果是或者是可能觉得不知点咁样啦的时候呢，慢慢用自己系嘅心态去改变自己，去返一个舒服啲嘅心态，向返正个方面嘅心态行嘅时候呢，咁慢慢你睇啲嘢呢又可以好似真系拨开云雾见青天啊咁样。唔开心嘅状况就唔好将佢成日锁死住，慢慢去释怀。 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 是年轻，放眼看看这星雨的天空，爱意到了半天潮涨，悄悄退去半天寂寞渺茫，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心心扮上放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风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是轻风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 黎瑞恩的阳光路上，阳光是充满希望，阳光照耀大地，阳光比你的心境都是明亮一些，很多东西不会在一个灰暗的位置，我们人生很多东西就是不断的学习。在今年来讲，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是人生的一个是难忘的一个年份，还有一个都是要是思考多一点的年份，是吗？是啦，讲緊呢就係即媽媽嘅事啦。喺呢个今年嘅第五波嘅疫情里面，係大家都见到前所未有嘅第五波，每一日嗰个嘅数字呢，嗰时去到五位数五万几嘅时候，哇，日日都听住呢个数字，咁跟住有几多人离世呀，咁枕住都好长听呢一啲嘅报道啊。咁就係估唔到，就係自己媽媽就喺呢、這個喺第五波疫情裏面咁高峰嘅時間呢，就係離世嘅其中嘅一個。當然喺嗰段時間裏面呢，係個心情真係係即係極之不舒服啦，梗係啦，自己媽媽有不捨嗰啲情況。但係你又要喺另一方面呢，就要去好清醒地集中我哋要做啲乜嘢，是情已经发生了的时候，我们要很快要接受而转移，想一下怎样去做。我不经不觉间，原来都用了这么久的时间，在昨天的时候才开始去真的去见到整个过程是怎样。因为昨天就是跟妈妈撤灵的。大家就不要介意在晨早听的收音机听说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人生来的。可能在我们周围很多的朋友，或者真的会特别多，即是今年特别多，你见到啲离世者的数字咁惊人，都成万咁滞啦，咁当中真的很多是长者啦，而长者就在这个时间呢，是比较快速地呢就去离开他的亲人。咁而离开呢，其实人生都系㗎啦，生老病死都会一定系面对呢啲嘢，你始终都系会有唔舍得，无论佢点样离去呢，你都系不舍。我哋要系真系你要经过呢啲事嘅时候， 经过个过程嘅时候，先知道个感受系点，然之后咧，你要点样去做？咁喺经过呢个事件里边，由最初嘅我哋嘅，即系我嚟讲都系啦，吓点解咁样嘅情况啊？喺呢个时候咁样走咗，啊，跟住就系会好多好多嘅谂法。如果唔系呢个即系新冠，咁系咪会好啲咧？即系都会有好多个问号。但系又会跟住自己都要，我会谂好多嘢，令到自己诶唔好咁谂，要向正嗰边谂。我当其实唔系新冠，始终都有啲咩情况啦。新冠因为新冠确诊嘅时候，就唔可以系喺一个即系正常嘅情况去同佢化下妆啊、净下身啊，咁佢就要咁样样去笠住个胶袋，然之后就最后咧系要。做咗最后一件事嘅时候咧，就封棺，冇得再睇佢最后一面啦，咁样样。咁最初嘅唔想咁，而到之后谂啊，唔系，其实咁都有咁样嘅好处嘅。咁令到咁样嘅情况之后，你嘅心态会舒服啲啦。同埋，当你真系离开呢个世上嘅时候，留低嗰个都系一个臭皮囊嚟嘅啫。将件事已经谂得阔啲，咁你就会开朗啲。或者对喺妈妈嚟讲，佢病痛咗咁多年嘅时候，对佢嚟讲都系一个解脱。咁所以我哋好快要谂到咁嘅时候咧，就然之后集中去谂啊，我哋要同妈妈拣相啊，拣佢最中意嘅衣服去陪佢啦。然之后写片言只字，就等佢唔使睇咁多啦，因为妈妈都系读到小学程度，咁啊起码有偏言只字咧，写翻你自己嘅心境啊，咁样，咁就同埋成件事里边嘅运作啦，兄弟姊妹嘅运作，大家合作啊，要点样分工去做啲咩，做啲咩，喺里边当中就即系寻晚见到，即系大家都系发挥啊，有啲系负责做嗰部分，有啲系呢个咁，成个一个嘅一个所谓叫一个 project。是为妈妈做最后一件事，去到一个灵堂的时候，啊，见到比想象中好啦，整个的灵堂的布置得都不错啦。跟住看下啲花牌的时候，啊，原来妈妈真的有咁多的仔仔女女，在妈妈爸爸的开枝散叶之下，我哋有好多兄弟姊妹嘅，喺即系八个仔女，七星半月就系得我一个女。咁见到妈妈其实是一个。在这个这么多仔仔女女的陪伴之下，送行之下，她应该都感到安慰。当然我们为妈妈做的最后这件事，怎么都比不上妈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对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照顾。 提报得三春晖，三春晖愿能报。在妈妈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八个仔女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个是我做什么都是及不上妈妈这么厉害。即以前的女人都是照顾好家庭 很多琐碎的事要做又要照顾仔女。啊、真都很佩服在煮饭的时候、啊、煮饭可以煮到这么多东西碟碟送菜出来都这么热辣辣的。而是照顾咁多人十个八个嘅饭，仲要照顾埋我啲女嗰时细细个都系妈妈帮手凑大，哇！佢真系万能，俾我哋而家谂紧嘅时候，咦？煮餸即系净系谂煮餸啫，点样可以保持碟碟都咁热辣辣咧？啊，仲要照顾埋即系个小朋友。而家你今日睇见啲小家庭咧，吓、啊，即系啲新手妈咪爹哋，净系照顾一个小宝宝咧，都耗去佢好多时间，即系。俾个小朋友咧就搞到陀陀零，点样样咧？即系亦都遇到好多啲嘅问题。照顾个小朋友，佢一个成长经历过佢哋啊，尤其是如果身体唔好啊，发烧嘅时候咧，嗰种担心啊，即系你要经过呢个过程先知道。咁妈妈就系咁样去凑大咗我哋咁多个，都经历过好多嘅艰辛嘅。每个细个嘅时候都遇到啲嘅问题，譬如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听妈妈讲翻就话，嗰阵时咧生一啲头疮啊，生头疮睇嘅医生都唔好，但系我就好乖，就即系伏喺度瞓觉啊，即系冇咩扭计啊咁样。最后睇唔好嘅时候咧，就用翻啲古老嘅方法啦，契咗观音之后咧就好翻晒啦咁样。咁所以自此咧，我细个都系契咗观音啊，信奉个观音。喺妈妈方面就学到佢嗰啲美德啦。妈妈就系逆来顺受，怨言唔多嘅，真系只系将件事做好。所以呢啲即系亲恩未能报啊。咁我喺我妈妈身上都学到佢嗰啲硬净，面对困难都唔能够系。即系只得个噏字啊，怨天尤人。妈妈就系行动胜于一切。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惜取孝道，唯 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Danny 仔的念亲恩啊，真系写得好，唱得好。咁啊，妈妈嘅事系终于用成个几月嘅时间，因为呢个第五波嘅疫情高峰期，以至到好多人离世，好多嘢都排好耐，成个半月之后，琴日先正式嘅撤令。一阵间做完节目就要赶去做埋今日嘅嘢，就系、是、呢个火葬啦。喺成个过程里边，最难受嘅就喺认遗体嘅时候，同埋我谂就最后嗰刻。火葬咁之后咧，事件就告一段落，妈妈就长存我哋心里边。我哋会秉承妈妈嗰个坚强嘅意志，继续努力自己嘅人生路。 遇上挫折也不崩，如冷眼没放心中。未对变化得失体重，面对世态各轻松。 碰上慨叹会忍一忍痛，即使担心有何用？难极的关口都可经过，几多都会全目送。 如果厚爱百般重，亦有个运气各种。 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太易痛？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不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贴在你的手，晴朗的心。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明白一生中悲喜都有，人就会开心。 人生的过程，生老病死悲喜这些一定有，要有这样的体会才是一个人生。叶振棠叶丽仪的笑迎人生，今天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好了，六点新闻之后继续我们的清晨省来节目。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无线新闻的流动应用程式今天凌晨零时过后大约20分钟内发出大约20个并非最新资讯或者同新闻无关的推送。无线新闻其后报道，新闻流动应用程式在零时开始发出多次奇怪内容推送，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报道又说，该台的资讯科技部已经立即展开跨部门调查，跟进系统是不是受到人为破坏。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一股较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覆盖该区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1%。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早晨，时间是清晨六点十一分啊，大家听紧嘅仍然系清晨爽利节目。头先咧又喺六点前咧用咗少少嘅时间，系讲出一啲嘅心境，妈妈嘅离开，自己嘅心态，跟住一个转变。咁啊，其实呢个分享咧都系一个真系朋友之间嘅分享。我哋做电台节目同听众其实个关系都好密切。你朝朝听我，我亦都知道你喺身边嘅时候，都系仿如朋友咁。咁我啲老友记啦，咁啊听见我头先嘅即系啲心声嘅时候，即刻咧就 send 一啲即系励志嘅一啲嘅语句。其实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呢、这个就系来自个题目叫做《绝望中常怀希望》一个励志篇。人生的旅途会有鲜花遍地，也会有痛苦和荆棘。这个世界很精彩，关键在于你用怎样的眼光去对待。在每个醒来的早晨，告诉自己努力就总能遇到更好的自己。多谢呢位老死，咁亦都希望大家系啦，每一日咧，我哋起身都用好好嘅心态去面对每一天啊。好啦，咁稍后咧就会有崔博士嘅出现啦。咁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啊，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噶。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五月三号嘅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天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唔经唔觉的时间吓，又嚟到五月份咯，嗬。 好快脆啊，真系。 系啦，而睇翻呢个农历嘅日子咧，我哋见到廿四节气嘅立夏咧，后天就系咯，即系话夏天嘅开始啦，系嘛。 系啦，热噶啦，一路热落去噶啦。 系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好啦，咁啊喺呢个嘅时间咧，我哋仍然系继续讲紧呢一排讲出汗嘅话题。咁我哋嘅大题目就系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有14个字嘅顺口溜。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系啦，咁多嘅症状，我哋就讲紧汗都有好多种。咁今次讲到边一种嘅汗啦？ 系仍然局部性出汗，就系、是、汗出偏嘴啊。 偏嘴啊？ 系啦，嘴咧就沮丧个嘴啦。 嗯， 咁系咩意思呢？又叫半身汗， 是 即是话咧个病人咧一边身出汗，一系左边，一系右边，就唔会一齐出嘅。另一边咧唔出汗嗰边咧就成日都系冇汗嘅。 哦，咁咪类似我哋有时偏头痛咁样嘅情况。 系啊，偏埋一边啦。 系 咁、啊，另外通常咧就系有事嗰边就系冇汗出嘅。 哦， 嗱、啊，主要系咩原因呢？中医就认为系经络闭咗，气血运行唔通畅而引致嘅。导致到人体两侧的气血运行出现一些偏颇，一边就强一点，一边就弱一点。 嗯，《 黄帝内经》这样说的， 汗出偏嘴，使人偏肤。 这个现象很多时候是有些中风啊、痿症啊，就是肌肉萎缩啊、手脚无力啊那些啊，或者截瘫啊，即系话一边身咧，就系因为意外又好，咩受伤都好，甚至割咗一边手手脚脚咁样嘅。 嗯，即系所以系类似半边身咁嗰啲嘢咯，嗬。系。 同埋咧，有啲咧脏腑机能衰退嘅严重疾病咧，系会引致嘅。 系。 中医临床上咧，一般咧，我哋可以见到三个症型。 嗯。 第一，气血亏虚；第二，寒湿痹阻；第三，营卫不和啊。 好，咁啊，逐个解释下先。气血亏虚系点咧？ 好明呢个虚症啦，多数因为病得好耐啦，身体虚弱，又或者咧长期都好劳累啊，整到身体五劳七伤，又或者有啲急慢性嘅出血过多， 嗯， 如话急性就系因为交通意外又好，或者咩意外大出血啦，慢性譬如话你月经过多啊，有痔疮慢慢流失啲血啊，自己唔知道都会嘅，导致到气血亏虚。不能够令到气血 好畅顺咁喺全身运行，使到咧身体半边身就会出汗啦。 系 嗱，有本书《中医临症备要》咁讲噶噃， 偏左或偏右，半身汗出，多因气血不固。 在临床上呢，我们看到除了半边身出汗之外，还可以呢见到面色苍白啦，没血色啦，个人呢就是不够气啊，嘢都不想讲，好攰啦，冇气冇力啦，还有手足发麻，尤其是呢那些气血不通那一边呢就更加明显的。 是。 咁呢啲都是气血亏虚嗰种状态嚟㗎。 咁有咩方法医治啦？ 咁梗係呢又要补气又要补血啦，所谓双补气血啦。 是。咁第二个症型呢就是寒湿痹阻又点呀？ 啊，呢、這个呢就因为有啲外邪呢，寒邪加湿邪，咁入侵我哋嘅身体，令到我哋呢一边嘅经络受到阻滞。咁嗰边嘅气血运行就唔通畅啦。咁嗰啲皮肤毛孔呢开合嘅调节呢就係失调啦。以至到呢就係一边身出汗。 咁仲有冇其他嘅症状㗎？ 啊，都有㗎。我哋可以见到呢，我哋周身嗰啲筋脉都拉緊拉緊，甚至好痛。 係。 嗰啲手足关节呢屈伸不利呀，即係会痛啦。想屈上身都唔係好畅顺啦。咁同埋呢肢体沉重困倦啊，因为有湿嘛，成日呢就孭住好多水咁样，所以咪好重啦，好攰啦，啊呢啲就係湿咗经络嘅症状嚟㗎。 咁有咩方法医治呢？ 因为有寒，所以我哋呢要散寒，因为有湿亦都要去湿，所以就係温散寒湿活血通络啦。 係。咁第三个症型呢就话营卫不和又点啦？ 啊，有两种情况嘅。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表虚，身体表面虚了，毛孔疏松，就很容易伤风感冒的、感受啲风邪了，就导致营卫不和。胃呢就是中医叫胃气，其实呢就是我们的抗病能力，特别是我们体表呢令到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呢被那些寒啊风啊那些侵袭的。另外呢营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胃气提供支援的营养精微物质。咁呢样嘢咧，我哋要足够营养，先至能够我哋嘅抵抗力强噶嘛，系咪？ 系，不过头先讲个胃气咧，就以为系肠胃嗰个胃，其实系卫生个胃吓。 冇错啦，补胃个胃。 系。 嗱，胃气咧，同埋咧个营气咧，大家唔协调。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嘅身体咧抗病能力弱咗啦，亦都好容易咧出自汗，因为表虚啲毛孔疏松啊嘛，啲汗出咗之后咧，又会怕风怕冻啦。夹埋咧，仲有头痛发热啦，因为皮肤毛孔咧开合失调，咁我哋咧出咗汗之后咧，亦都周身咧酸痛嘅，咁呢种咧就系有感冒引起嘅营卫不和啦。另外一种咧就冇感冒嘅，只不过咧因为你长期劳累过度，所谓五劳七伤，伤咗我哋气血而导致营卫不和，就冇外邪喺我哋身体入边，病人本身咧一侧嘅气血阻滞。咁有呢个汗出偏嘴嘅基础，咁再加埋咧呢啲咧营卫不和，更加容易出汗啦，出埋一边。 咁一边出汗，仲有其他啲咩嘅症状噶？ 因为呢种咧，佢唔系感受风邪啊嘛，所以未必会有咧尖寒尖冻嗰啲症状嘅。不过咧可以见到全身筋脉咧就拉紧拉紧，好唔舒畅， 系、 活动不利啦。 咁点医啊？ 嗱，无论你有冇外感，那个医法都系一样，就系调和营卫啦。 崔博士，半身汗其实即是告诉你、你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了，会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即将降临的意思的 呢？我们提过可能有中风啊、痿症啊那类的嘛。 是啊。 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是中年以上或者长者，你出现了半边身出汗这些这样的症状的呢、而且呢一路持续呢越来越严重。咁你就尽快咧要揾医生睇啦。 吓、即系你唔好睇小佢啊。 吓，因为咧防止中风等呢啲严重嘅疾病咧会发生啊。 系，明白。咁嗱，你讲半身汗啊，喺古仔方面，你又会唔会揾到类似咁嘅嘢啦？崔博士， 吓都揾到一个喎。 吓， 我就谂起一个历史故事，這个咧就系涉及一边身体嘅战国故事嚟嘅、叫右坦。 右坦即系坦咗嘅意思嘅坦啊。 啊，唔系，系坦胸露臂嘅嗰、那个坦， 系 好啦，有典故嘅，系出自咧《战国策·齐策录》，系咁讲噶噃。 王孙贾乃入史中，曰：着此乱七国，杀闵王，欲与我诛者，坦右。使人从者400人，与之诛着此。 刺而杀之。 嗱，个故事就咁嘅。话说公元前284年啊，燕国嘅大将叫乐毅，佢就攻破齐国嘅都城临淄，咁齐闵王咧就要逃亡啦。去到一个地方叫莒。嗱，楚国嘅将领就系呢个卓齿啦，就奉楚顷襄王嘅命，假意咧带领大军去救齐。齐闵王咧啊，以为掂啦，呢次可以借助楚军嘅力量抵抗燕军嘅，仲任命阿卓齿咧做咗齐国嘅宰相。啊，点知咧啊呢、這个人咧，佢调转头将齐王杀咗。 哎呀， 原来咧佢就想同燕国咧就瓜分咗齐国。当时咧有一个少年人啊，叫王孙贾， 系 15岁啫，就跟住咧齐闵王噶啦。齐闵王逃难嘅时候咧，佢同几十个文武大臣咧都一路跟随住嘅。点知后来咧就失散咗，自己一个人咧就走翻屋企。嗱，后来佢知道齐闵王咧被卓子杀咗，哇，好伤心啦。喊咗一大轮。咁跟住咧就去到市集嗰度，就用自己嘅左手将件衫嘅右边个衫袖啊就搣咗落嚟。咁啊打出咗右边嗰个肩膊啦，就叫右坦啦。而且咧佢喺街上面一边行，一边咧就一路喊一路叫。 卓齿在齐国作乱，当了齐国的相国，杀了齐王，不忠不义。如果有谁愿意跟我去讨伐这个乱臣贼子的，就撕下右边的袖，一齐杀入宫中。 哇！佢咁一叫之下，冇几耐就有400人，个个咧都搣烂件衫，露出个右臂。又攞刀啦、棍啦、锄头咁呢啲架生， 哦，即系好似集齐架生就要进攻啦咁嘅意思系嘛？ 冇错啦，就跟住阿王孙贾浩浩荡荡咧涌入宫中。 系 嗱，咁啱呢个时候，大部分嘅楚军都系喺城外驻扎，宫入边咧得翻几十个卫兵喺度。哇！突然间俾几百人涌入嚟，都唔知系咩一回事啊！就俾呢班人咧抢晒啲武器。哇！个个咧，梗系要逃命啦，系咪啊？ 系啊。 咁而王孙贾咧，就带住呢班人涌入去咧，就将阿卓子捉住。 系。 哇！七手八脚咧，就将佢咧就杀咗啦。 好啊，好啊，真系泄心头之愤系嘛？ 冇错啦。咁城外嗰啲楚军，哇！听到我哋自己阿头卓子咧被杀，个个咧都乱晒阵脚啦，有啲就投降，有啲就走佬啦。嗱，王孙贾就凭住右坦呢一个行动嚟显示咧。救主的决心，所以后人就用右坦来比喻做事落了很大的决心。 咦，看见那些人穿一些露膊衫呢，是不是都代表他有决心呢？ 他露两边。 有些可能露一边斜膊的嘛。那是代表个决心的，是吧？ 好提议啊，钱。 好了，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呢，就更加对于今天啊，崔博士你讲半身汗呢，仲会系深入啲、明白啲、了解啲吓。好啦，咁讲完半身汗，又有啲咩汤水可以止下汗咁咧？ 系介绍一条补气止汗汤，一个人量嘅个材料咧，有麻黄根同埋白术各9克，浮小麦同埋北芪各15克，无花果2粒。再讲一次啊，麻黄根、白术各9克，浮小麦同埋北芪各15克，无花果2粒。咁啊，洗一洗啲材料啦，用6碗嘅清水，猛火煲滚先。收慢个火，煲多45分钟就得啦。 功效系分别系点咧？ 麻黄根咧就敛肺止汗，白术益气健脾，固表止汗；浮小麦益气敛汗，北芪补气升阳，固表止汗；无花果健脾开胃，润肠通便。成个汤水咧可以固表止汗，益气健脾啦。 好嘅。嗱，临尾咧就有个防疫小贴士噶嘛。咁呢次系点样防疫法咧？ 嗱，我哋上次介绍过莲花清瘟胶囊啊，佢嘅治疗方案，咁有啲资料显示，好多人咧确诊咗之后咧，特别喺国内啦，啲病人喺服用莲花之后个病情咧，好快受到控制嘅。当然啦，国家卫健委发布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而家已经去到试行第九版噶啦，主张咧就以中西医结合嘅模式治疗呢啲新冠患者嘅。在控制发病率和病死率方面，功效大家有目共睹。 哦，不过有些朋友就会是、通常中西的都一起并用的嘛，其实行不行的呢？ 我自己就认为西药和中药可以并用的， 當然咧要遵守一啲基本原則啦，主要咧就係中西藥唔好同時一齊食落去。 嗯， 兩者咧最好要隔開一段時間，起碼咧要有半個鐘頭或者以上。當然咧越耐就越好啦。 嗯， 最近咧醫管局引進咗兩個唔同牌子嘅治療新冠肺炎嘅口服西藥喎。 係啊係啊，嗱個問題咧又係喺呢度啦。如果有啲朋友咧，佢真係要食呢一種西藥嘅話，但係佢又想嘗試中藥，又可唔可以中西一齊做呢？ 近日我听到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小林，他是这样说的，西药和中药并不冲突，可以一同服用，但两者最好隔开半小时。他同时说，在国内治疗重症危重新冠病人的时候，经常都是应用中西药联合使用的。 刚才崔博士你所说的就是治疗的作用，我又想问，即是说莲花可唔可以做一个预防嘅作用咧？又 嗱，我自己就认为，当身体有少量病毒潜伏嘅时候咧，就可以尝试用莲花作为咧半预防、半治疗嘅药物。 嗯，即系点咧？ 嗱，个意思就系服用比治疗量少啲嘅剂量。 系， 我就建议用三分一嘅量。 即系点啊？ 嗱，治疗咧就每日食三次，每次四粒啦。而家减为每日服一次，每次四粒，就连服五到七日。 每日服一次，每次四粒。 冇错啦，咁呢个咧就系治疗量嘅三分一啦，咁就有可能咧配合自己身体嘅抗病能力，令到潜伏喺身体嘅少量病毒有机会被抑制，甚至咧被清除嘅，从而咧避免受感染而发病啦。 嗯， 不过完成一个疗程之后咧，就应该停药。 系，咁啊唔好成日攞嚟去咁样食法，即系有需要先咁做。 冇错， 系好嘅，唔该晒。咁我下个礼拜讲咩啦吓？ 嗱，我哋讲完咧，一问寒热，二问汗。到三问啦，就是头身，先由头部讲起。 是好的。咁啊，呢个礼拜日咧就母亲节啦，预祝母亲节快乐 啦。 好，咁下个星期二见啦，拜拜。 拜拜。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我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Beyond 嘅真的爱你，今个星期日是母亲节啦。好啦，多谢你收听啊，星期三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根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截至星期一，乌克兰已经有超过3000名平民因为近期发生的战事死亡。报道引述办事处的记录，指自从俄罗斯在今年2月24日挥军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有3153名平民死亡，